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 希望过，但从奶奶那里总也得不到答案。他怀疑自己的奶奶也许并不是自己的亲奶奶。不怪呀，这些家伙肯定知道什么，却又不跟他说，一群讨厌的家伙。英吉的心里暗暗地骂着，但又有一丝温暖涌上心头。是啊，在他没有父母的这些日子里，伙伴们又给过自己多少帮助和爱呀，他们的父母何尝不是把自己当作他们的亲生儿子来看待呢？他爱他们，爱这些共同成长的伙伴们，也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梦境中见到和他们的爸爸妈妈长得有几分相似的自己的父母。 我能够确认这件事，还有一个证据。 奶奶又从那个旧盒子里取出一个木质的纺锤，上面还清晰地刻。长老听到这儿，长出了一口气。我明白了，看来为什么没有自己回来呢？英吉的母亲现在又在哪儿呢？听你的说法，当年在洛冰送回英吉的夜里，他显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又是些什么事儿呢？什么事情大到只能把孩子放在门口，连声招呼都没有时间打呢？听你说，洛冰也去了自己家门口留了书信，而且也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十几年不见的亲人都没有时间见一面吗？ 是啊，可能那时候真的有更重要的事情吧。 据长老会提供的信息，目前其他几路拓荒者都有消息往来，只有英良和洛冰他们这一路一去就是几十年，毫无音信。送英吉回来是他们唯一留下的讯息。这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看来这些秘密要想了解的话，只有以后问问他本人了。最近的情况比较复杂，很多事情出乎我的想象啊。 哦，您发现还有什么不对头的事儿吗？ 我先问你，在我闭关的这些年，英良是不是也得到过原力种子？ 是啊，我亲眼见到他，他种下了种子，结出了果实，跟英吉一样，种子自己就跑到英良嘴里了。 那你还记得英良拿回来的是什么颜色的种子吗？ 黑色的，对，肯定是黑色的。怎么，长老，这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还不好说。英吉，你得到的种子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种子是不应交给能力者的。据长老会的信息，英良夺取赛武会的胜利并没有依赖着身体里的神秘力量，这孩子真够强的。可话又说回来，他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显露这种神秘力量呢？这对于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多么值得炫耀的事儿，可他却没有表现出。 最禁止的，我不想再失去我和荧幕的孩子了。 可是 姚吉始终没有跟我说过，直到他背着我去领到了原力种子，我才感到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那是我感到最无助的时刻。接着他又背着我参加了赛舞会。 是有人在帮助他，也就是在教他，暗中教他。 我也曾问过洛冰，你们老在一起 是不是一起修炼？洛冰说是在一起修炼，没有什么师傅，就是在一起练。赢良最强，是赢良在教洛冰他们几个。对了，还有艾芬和潘达他们，据说都是赢良在教。 这就奇怪了，看过赢良出手的长老说赢良出招怪异，师承不像是我们本土的流。 折子戏也有全本戏的演出，取自历史题材，也有现代的题材，但还是历史偏多。有很多评书演员在 他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又连变得形成了新的戏曲类种。当时有很多徽州商人都很喜欢这种戏，他们经常给唱这种戏的戏班子很多钱，所以表演这种戏的戏班子也被称为徽班。清朝后期在北京唱戏的徽班主要有四个，他们分别是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和春台班。他们虽然都以地方戏表演为主，但又各有自己的特色。三庆班擅长唱整套的大戏，四喜班的昆曲唱得最好，和春班的武打戏表演得既生动又活泼，而春台班的童名表演最为出色。四大徽班 黑脸的张飞美极了，妙极了，简直 OK 顶呱呱了。严肃老师作词，姚明老师作曲，天津歌手谢金女士演唱，这三位艺术家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精彩的作品，感谢他们为大家写了这么多的好歌好作品。好，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朋友们下周见。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我叫贾廷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白庙村音乐会第七代传人。 现在您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白庙村音乐会的其中一个曲目《望江南》，笙管合奏，鼓乐齐鸣，令人精神一振。而带领大家演奏的正是白庙村音乐会的第七代传人。